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一滴花豆酒添一份自醉，一滴沉落于岁月的潮水，还留下些什么？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一颗花瓣是拒绝伤悲，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 一落叶在风里摇，看自己如此渺小，渴望得到如今你要温暖拥抱，想你每分每秒，梦醒了无依无靠，如今我盼忘了你要的 潮水，还留下些什么？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一颗花瓣是拒绝伤悲，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任往事拂晓，凭记忆缠绕，缘分已尽，说走就走，没有真任寂寞煎熬，凭思念灼烧，天要下雨谁也不能阻挠，还剩下些什么？ 还剩下些什么？ 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一滴花豆酒添一份自醉，一滴沉落于岁月的潮水，还留下些什么？ 还留下些什么？ 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一颗花瓣是拒绝伤悲，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一颗花瓣是拒绝伤悲，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 还剩下什么？来自苏慧伦和羽泉。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身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今天是周三了，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一眨眼就周三过去了啊。为什么叫如此过得这么快呢？其实每天享受生活，享受工作，真的还来不及。那么就在昨天呢，我呢也是大露了一手。跟我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我比较喜欢吃，然后呢比较喜欢做西餐。你看我今天的微博配图，就是里面有吃的啊，煎的牛排，还有芝士焗玉米，还有土豆片儿，咖喱鸡翅，厉害不厉害？当然如果你想看看具体看看菜的样子长什么样，大家可以去搜索新浪微博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官微当中来搜索 TJ 下滑线 MyFM1005。 那对于今天互动话题，我们要说一说什么呢？就是你自认为做过最厉害的事是什么。宝宝们都很厉害，我知道啊，大家可以去尽情的留言自己都做过什么厉害的事儿。当然呢，我今儿举的这例子只是其中万分之一、亿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其中一小部分。那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尽情的去分享。好了，首先送出我们音乐摩天轮的开场曲，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足够，一吻一朵温柔。曾想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 锁定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林宥嘉。 My FM， 我听到传来滴水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这座告别是爱上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

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到了我们车友会点名时间，我们看看都有哪些车友朋友们来了。我们这边看到大月月霸、半日闲、贝乐爷、晶晶、大香香、野蛮人、小袍子，还有猪下猪以及叮当爸爸，欢迎我们各位车友朋友们的到来，祝你们下班愉快喽！来说一下今天互动话题，就是你认为你做过最厉害的事儿啊，都是什么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新浪微博当中看到这些朋友留言啊，来我们看，刚刚是有一位听众他说。其实只要健康的活着，然后身体没什么毛病，平平安安的就很厉害了。我找不到他的名字了啊，刚才本来是很多的，然后评论一下子就崩溃掉了。努力生活我看到了啊，还有小锅炖肉说到了大学毕业的那天晚上，先喝了8两白酒，后来呢回宿舍三个人又喝了5瓶白酒，是38度的，还好啊，低度酒好一些，如果是50多度的，那可能我觉得我可能看不到你的留言了。那第二天忘了怎么喝的了，断片了，这够厉害吗？这算挺厉害的，不过呢真的是你要注意身体哦。还有大师兄他说从小到大一直坚持一天3顿饭，不能少吃一顿，看来你不用减肥的。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想分享的话呢，来新浪微博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李霄云微笑练习。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对你 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nerve 这里是 My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 MyFM 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指尖下冰冷 冷的肩膀，孤独的肩膀，微弱逐渐随风摇摆，无处可归的徘徊，疲倦下的泪滴掩盖难回的色彩，像是一枚坠落尘埃，渺小的我 我们听到是来自曲婉婷最好的安排，这里是 MyFM 101.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做过最厉害的事儿是什么呢？我们这边呢看到了小笨猪说到了，哎呀，这个我呢小时候自己玩呼啦圈，把这呼啦圈呢掉到臭水沟里去了，于是呢在臭水沟救呼啦圈，哎呀现在想想都害怕，当时怎么不怕溺水呢？所幸是你不是去河里捡呼啦圈，那真的保不齐了，保不齐这结局是什么样的。还有我们继续看到了杜佳明，他说了，到目前为止最厉害的事儿就是在2015年时候定亲，1月定亲，2月买房，3月结婚，6月买车，9月生孩子。我只能说好速度啊，真的。这个是我见过最速度的闪婚，这属于啊。微博当中看到了一穷二白的高富帅，他说玩游戏，什么得了全区第8名，厉害吧？这个确实还挺厉害的，不知道什么游戏啊。然后心理科说到了最厉害的是，就是跟我爱人有了我们的结晶啊，把这个可爱的小生命带到了世间，多么神奇呀！ 哎，这就是自有了自己的宝宝就不一样了，有宝宝就很厉害了啊。那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是不太理解这样的心情，因为我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好了，开个玩笑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做过最厉害的事儿是什么呢？都有哪些厉害的事儿？新浪微博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amily1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 MyFam 狂躁万岁单词，你 get 了吗？歌曲过后我们就进入到游戏，如果你想拿走我们的开心麻花话剧门票，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吧。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零脂肪零热量，更要零压力，最没有压力的一日时光，尽在 MyFM 100.5。 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你会发现，咦，那我们的狂躁万岁到哪里去了呢？因为想介绍一下王菲的《流年》。之前呢，王菲也是在上海开了演唱会嘛，很多评价啊，就是褒贬不一的，都是说什么王菲没有气，已经没有气了，不再是歌手了，全程走调。其实呢，每一个歌手他可能在现场发挥时候他的状态都是不同的。我们喜欢王菲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的唱功要怎么高超，技巧用的怎么好，其实就喜欢王菲这个人。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到了我们的 MyFM 狂躁万岁。这个由国际康可控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那么接下来呢，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来关注到 TJ_MyFM1005，找到官微之后关注就好了，稍后把问题答案发送过来。本周系列单词你 get 了吗？来听听看今天给大家出了什么题呢？每天都学一个单词，我觉得还挺好的 啊。恭喜，这个又简单又奥秘的单词总会激起我们外国人的好奇心。为什么东和西加起来就是 thing 的意思，老师也讲不清楚，这就是中文的神秘吧。在这个时候我们会举手问老师，老师那西东是什么意思呢？老师只能说呵呵，中文不简单哦。 好了，我们这一段音频听完之后要提问题了啊。那么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那西东是什么啊？没有，跟你们开个玩笑。那我们刚刚呢，从音频当中听出了一个单词，是什么呢？好了啊，把是什么单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每天都学一个英文单词，不会的就瞎蒙一个就好啦。歌曲过后，我们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这首歌曲来自汪苏泷，《派之歌》。 上课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读，爱情公式早调配出。我有时不清楚你所有付出，只站在我自己角度，也有时会领悟，嘴上不服输，却偷偷在给你保护。3.14.15，远远的弧度，包容了你和我适合的温度，用焦虑才多少数，我记不住，难怪你会笑我糊涂。两个人好好相处不能算数，有矛盾加减乘除算不清楚，当我用大大的圈套住幸福，跟我用拍子可跳舞。 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读，爱情公式早调配出。我有时不清楚你所有付出，只站在我自己角度，也有时会领悟，虽身不服输，却偷偷的给你保护。三点一四一五，远远的弧度，包容了你和我适合的温度。圆周率才多少数，我记不住，能怪你会笑我糊涂。两个人好好相处，不能算数，有矛盾加减乘除，算不清楚。当我用大大的唇套住幸福，跟我用拍。可跳舞，三点一四一五，远远的弧度，包容了你和我适合的温度，围绕爱的半径，让浪漫加速，你的像是甜蜜恶毒。两个人好好相处，不能算数，有矛盾加减乘除，算不清楚。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The answer is coming. 接下来我们要来公布正确答案啦。来点名啊，看到了杨萌，哎，杨萌你太调皮了，什么叫君君站起来啊？我一直就是站着的。还看到 Joker 小懒猫，再来一碗零度搁浅，聆听梁丽，什么艾玛是这么念吗？刀鱼谭公公 Tom 宁静大海大伯有爱就幸福等等等等。虽然说每天都是有关英文单词的，但是呢，这也影响不了我们互动的热情。不管会不会，我先答了再说啊。不过大部分答的还都是对的。那你看，我就说我们英文功底还算不错的呢啊。好了，那么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就是什么呢？从音频当中获悉，有一个英文单词是中文说东西啊，东西是什么呢？东西用英文翻译过来就是 thing， T-H-I-N-G， 你答对了吗？然后我们看到了超级圆，他说应该是 thing 吧啊，那个单数偶复数啊，什么叫单数偶复数？难道 thing 你要加 s 吗？其实他没有说 s 啦，说 s 也算对吧。好了，那最终答案就是 thing。 我们要抽选一位正确的听众当中选一位幸运的啊。好了，听到叫做苏月的这一位朋友，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啊，看起来有点像男生。恭喜你了，获得了开心麻花话剧门票两张。那么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明天继续考大家单词咯，回去恶补一下也是可以的。 thing 就是东西的意思，你记住了吗？来说一下哦，今天互动话题啊，我们的话题仍在继续，就是来分享一下你做过最厉害的事儿是什么呢？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梁静茹今天情人节。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一月到二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那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 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城市为何带来最寂寞的北极熊，最纯洁的孩子如何走过最肮脏的垃圾场，最混乱的回忆由于让我想起最专注的一刹那，最丑陋的世界偶然让我看到最美丽的一首诗， 来自田馥甄的渺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就是说到你做过最厉害的事儿都是什么呢。我刚刚看到青春留不住，是叫这个名字吧，他说了，当然是和别人打架了，不过呢我还是一个非常良好的青年呢。这个小时候啊犯的错呢，你怎么能拿到说最厉害的事儿呢？你把这厉害就是不是那个厉害，你知道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对不对？这此厉害非彼厉害，就最棒的事儿是自认为最厉害的事儿。可能也怪我啊，这你看彪子就说了，哎呀我跟你说啊，从这个窗户跳到另一个窗户，这身手简直绝了。他说我忘了告诉你啊，君君，我们家住21层。我说

见拜拜。 来自本溪翻篇。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做过最厉害的事儿是什么呢？微博当中看到了追上那个七号，他说最厉害的事儿就是遇到了我的女朋友。他还说女朋友的名字了，我觉得还是不要在广播当中说自己女朋友的名字吧。真的是他还艾特他自己的女朋友。我说一下微博名字，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做咔咔咔 Lemon，很喜庆的一个名字啊，喜欢柠檬的女孩子。后面呢继续看到了初醒的醉梦，他说做过厉害的事呢就是每天听淑君的节目，今天呢第一次参与互动话题留言咯。那你还真的挺厉害的，厉害了我的宝宝，以后呢就常来互动了哈。那么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分享的话呢，继续来微博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啊。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找到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的 Arena and Grand 带来的 Problem。 滨海新区首家 BMW 5S 店，天津荣宝行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14日下午2点，荣宝行开启新春亲密回馈 ，DJ 易斌 Eric 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届时推出重磅金融分期方案，首付比例低至20%，仅需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滨海新区第5大街，天津荣宝行6517-77776517-7777。 MyFM 100.5。 Ziggy X, I got one more problem with you, girl. Hey. But you won't be one, like what? 流行前沿，时尚炫酷 MyFM 101.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爱的简单，没多的问题就无需答案。曾经的我们那么圆满，是谁先猜出先爱？有谁让爱去就习惯两人的习题，三个人为难？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前进后退都为难。如果不能好爱，那么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爱，那又就习惯两人的习题，三个人为难。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迷宫里前进后退都为难。如果不能好好爱，那么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好爱，那又为何不放开？尊严是最糟糕的评判，现在的我应该好好爱。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好爱，那又为何不放开？尊严是最糟糕的评判，现在的我 吴克群，如果不能好好爱。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做最厉害的事儿。你看这边看到了冯宝学就说，做过最厉害的事儿就是走过玻璃栈道，小心脏跳得特别厉害。恐高蚂蚁，如果你我觉得走上去就不太恐高，只能说很有勇气啊。不过我倒挺喜欢就是这样的景点吧。应该说做过最厉害的事儿可能就是我朋友恐高，然后我把他怂恿上去，不行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坐过山车，结果下来他已经不行了，吐啊，狂吐，脸煞白煞白的。其实这都不是最厉害的事儿，就是最残酷的事儿，最惭愧的事儿也是。其实厉不厉害嘛，棒不棒呢，就是我们自认为就是觉得哎，这已经是达到我们自己的水平了，甚至是超越了自己的水平，那么这就可以了。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超越就是棒棒的，就是最厉害的。好啦，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啊！一段资讯过后继续听到是莫文蔚 Close to You。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 FM 100.5。 Why do wo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d moon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是张靓颖。 My FM。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我该如何存在？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是勇敢真心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汪峰《存在》，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们来关注社会事啊，是有关小鸡的事儿啊，小鸡仔儿。那么一辆小型的货车呢，拉着满载小车小鸡幼崽的这个在高速上行驶，突然间呢，它是路上一只烟头飞了过来，掉在了货车的货车厢内啊，点燃了里面的棉被，引发了车辆起火。那么驾驶员呢是抢救护士，也是受伤了。车上有10000多只小鸡仔啊，幸存下来的真的是所剩无几。那么损失呢大约是30000元，只能说真的挺悲惨的啊。你说就是小鸡幼崽就这么活生生的就这么没了啊，没了这么多。其实也不只是损失的是钱，这些也都是还没有成年呢，还没有实现他自己的价值，就变成了怎么说，灰飞烟灭了啊。你说啊，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我们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呢，就不要随意就抽着烟开着车，这肯定是违规。那如果你想抽烟就下车抽完之后把烟头放在垃圾箱内就好了，就当然是碾灭放在垃圾箱内啊。你说你就随意的一个动作让人家损失了那么多，多心痛啊。好了，我们就继续来听歌，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心影无力，如果全世界 一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经难再续，难再续。

你笑着说别傻了，雨并不会哭，它们是一种没有眼泪的动物，树在雨里哭。我抬头看着你说树在雨里哭，你温柔看着我说树并不会哭，它们是没有思想情感的植物。我突然的无助，没有眼泪的悲伤没有人清楚，只能呼吸着不被了解的孤独，一个人静静祈祷一切会结束。我矛盾着无助，很需要你能给我一点点保护，想对你说的话却总说不出，我变成了植物。没有人在哭，你摸着我的头说没有人在哭，我在哭，只是没有人在乎。 给力的类型化音乐电台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姜育恒。 My FM，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

你好疯子，来自 Ella。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有一点点疯狂的事儿啊，有关一个饰品的。那本来呢，你是看到这个耳环呢就挺喜欢的，对于女孩子来说，但是啊，什么样的耳环呢，就是长得跟耳朵一模一样的耳环，看到这样的真是有一点点吓人啊，鸡皮疙瘩掉一地。那这样的耳环呢，是来自首饰的，是来自柏林的一个首饰设计师，他设计的一个倒怪耳环。那还有戒指，你知道吗？这个戒指呢，就跟手指长得一模一样，而且呢，它是分各种肤色的，黑白黄啊。哎呦，我觉得这个脑洞真是大开了。不过呢，万圣节的时候，用一用还是可以的。如果日常生活当中你戴出来，那可能大家都会瞅你，都会看看你，哎，这个人怎么长了两个耳朵呢？就主要是它跟皮肤的材质就特别像啊，而且做的真的超级棒，这个做工。好了啊，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李玟，好心情。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usic Forty， 好音乐不间断，只有在 My FM。 你好，我是温岚 Landy。 My FM。 锁定 My FM， 开始你的周末。My FM 为你带来顶级会议 Party， 你绝对不想错过。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ine 只在 My FM。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来自王婉之的水百合，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温暖的事儿啊。那么在这个武汉呢，有一居民楼

北京时间来到了20:05，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我是 Kevin， 马上为你送出的是陪伴你夜晚时光的 MyFM 不眠夜，稍后的4个小时由我陪你度过，也欢迎你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微信号码是 TG_MyFM1005。 OK， 马上开启这一小时的音乐时光，首先为你送出忘不了爱过的我，来自李翊君，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来自林忆莲的一首《伤痕》，这首歌呢也让林忆莲当时成为了都市情感歌曲的代表人物。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征服这张专辑呢是歌手那英的音乐专辑，有丁晓雯、袁惟仁、李思松、李伟松等人填词作曲，收录了10首歌曲。在1998年的4月15号由 EMI 百代唱片公司发行，而这是一张呢在北京收录海外混缩完成的大制作唱片，被评为最佳华语唱片之一。凭借这张专辑，那英成为了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而潘杰庆、袁惟仁同时也入围了最佳作曲人。继续为你送出的歌曲呢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不管有多苦，来自那英，一起来听听看吧。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借钱 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聚金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金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锋芒，划过黑夜如繁星闪亮。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浸湿我的灵魂，请带我走划破四季的沉默。你的锋芒划过黑夜如繁星闪亮，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浸湿我的灵魂，请带我走划破四季的沉默。 国界幸福不分大小。 Hello，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抵挡你的回说故事的道理。 此只为你存在。 You are cool, You are my love of my life。 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在等着谁的爱，你能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为你等待。 You相爱才能完美平衡，我余生只为了遇见最爱的你。 Hey you are, 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爱你像个大魔镜，爱你赐给我勇气，爱你让我终于完成了破碎的自己。 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每年简单生活节呢，都似乎会带来久已沉寂却依然让人牵挂的女歌手，让人有了固定的期待。去年呢有徐美静，今年则有关淑怡和苏慧伦。从1996年一年发行四张专辑，自然喜欢你、 Lemon Tree、 X 档案还有鸭子大红之后呢，到2001年逐渐淡出歌坛。其实苏慧伦积极活跃于歌坛的时间并不长，美好的记忆虽然短暂却不容易遗忘。继续为你送上来自苏慧伦的经典歌曲《和弦里的秘密》。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锁定 MyFM 1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还记得那一天，你厚厚的刘海，苍白的脸，没有笑容却无忧无虑，这一些我经常想起。算不算不经意，我学你爱上同样的场景，倾盆落下窗外的雨，勾起我们遥远的记忆。我相信烦恼的故事都远去，唱进了陪你一起流浪的歌曲里，在这里 真的约定，当时的梦想不会忘记。你的匆忙是否一如往昔，不停追寻和绚丽的黎明。我相信烦恼的故事都远去，唱进了陪你一起流浪的歌曲里，在这里与夏天匆匆的过去，我依然倔强的走走停停。我相信绚丽的秘密，我相信 比较悲伤的我渺小，你轻轻

候，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地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孤不孤独。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 来自陈晓东的一首《比我幸福》，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在16年的秋天呢，孙燕姿发布了自己的最新 EP《彩虹金刚》，而这样 EP 呢，更像是孙燕姿送给儿子的一个礼物。整张 EP 的歌曲呢，带领着听众们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绚丽空间，每一首都在带领大家来重温童年回忆，重拾那一份久违的纯真童心。而同名主打歌《彩虹金刚》，欢快的曲风充满了童真，听着燕姿的歌声，我们好像也看到了她像孩子一样的顽皮的另一面。《彩虹金刚》呢，是一趟回归童真的音乐冒险之旅，孙燕姿也希望将歌曲奉献给孩子和身为大人的听众，告诉他们一定要保持童心。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孙燕姿《彩虹金刚》，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紧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瘾，吹起贝壳般回家的心情。浪花是彩虹星星。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

Right now. Listen. Right now. Right now. My 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Right now. My FM. Show.